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您的朋友圆圆。 各位好，我是于思淼。 节目一开始我们来说说天气吧。今天是8月11号，那么预报显示呢，今天是有雷阵雨转中雨的天气，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提醒您出门要带好雨具，防备不时之需。 是的，今天我们也是有一个挺有意思的话题要跟大家分享的。 我刚才这样语重心长的提醒大家，是不是我也可以归类成是这类人群呢？ 那当然啦，你说不提醒你也是这类人的 哦。好吧，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老好人是怎么样的。 为什么我一点也开心不起来？ 就是又老又好啊。有什么要开心啊？我觉得身边总会有这样一两个 对 就特别好的朋友，就是他人特别好。 而且我觉得说这个老好人呢，真的好像之前想一说这个人是个老好人，感觉是多少有那么一点点贬义哈， 有点烂好人的感觉。 对，但其实呢，既然他没有沦落到烂好人的那个程度，那说明呢还是有很多可取之处的。我们来说说生活当中你是不是这类的人，或者说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一类人，让你给你什么样的感觉，老好人是什么样的，欢迎各位来分享。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 YJTP986。 首先来说资讯啊，这也是重大成果，那么量子卫星三大科学目标圆满实现。最近呢，国际的权威期刊《自然》当中发表了文章，说这个墨子号量子卫星的三大科学目标全部都提前实现了。墨子号在轨运行仅仅一年，就圆满实现了量子这个纠纷分发，还有量子隐形传态等等的目标，那么为我国继续引领世界量子通信技术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总之是一条科学方面的好消息。 重大的成果啊，继续来看还有一个重大的成果，那么就是国产麦当劳来了，2700多家餐厅是归中国的公司了。那麦当劳宣布呢，与中信股份以及凯雷战略合作正式完成了交割。那交割之后呢，中信方面将成为麦当劳中国的控股股东，而中信呢是不折不扣的国有企业，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当你走进麦当劳用餐的时候，其实是光顾了一家国有企业的生意。那麦当劳中国呢，将成为麦当劳在美国以外最大规模的特许经营商。那运营和管理中国内地大概是2500家麦当劳餐厅，以及香港大约240家麦当劳餐厅。 可以算作是麦当劳已经是入乡随俗了。 以后会不会能买到烧饼加肉啊？ 或者可以点一点盖浇饭？都是值得期待的。 麦浇饭， 哎。还有一项这个科学发明也是很值得我们期待，那就是美国科学家发明的口水电池，是靠唾液驱动的，可以点亮 LED。 那么最近呢，美国纽约州的一所大学的研究团队开发出了一款可以用唾液来驱动的口水电池。那么这种电池的外观呢，就像巧克力一样，依靠口水来唤醒电池储存的特殊细菌来驱动电流。那么目前呢，这种电池需要串联16个可勉强点亮 LED， 未来可能成为临时性的电源。就是未来它能够发挥的作用还是挺大的，现在需要的就是在这个技术方面进一步的完善。 越来越环保了。哎，以后看来这个用电就是喝点水就能解决的问题。 关键是它应急作用是很神奇啊。 是。来看看25元开奥迪将成为常态。来看共享汽车发布了新的规定，那私家车也是能够共享的，用户呢只需要缴纳1000元的押金，车辆时长费就能够开走车。假如开车50分钟呢，费用是15+0.5×20=25元，但是违章罚款扣分，难以做到自由取缓车，还有呢就是停车成本高，租车之后出意外等问题也是亟待引导和解决的。 看到这个消息，我准备要开始要练一练自己的车技了， 把自己的车租出去。 哎，还是去租车吧，享受共享的这种便利哈。来看，大批中国游客到非洲旅行避暑啊，非洲的媒体也说天上掉蛋糕了。最近呢，国内的很多地方呢都是高温炎热呀，也是热到爆，许多的网友呢都说了，说干脆到非洲去避暑吧。但是呢，这还真不是开玩笑，因为南北半球季节相反，那么目前的非洲正好是一年当中最凉爽的季节，比如像肯尼亚、南非还有毛里求斯都成为了这个国内的游客最爱的避暑胜地，人潮呢也是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倍。根据非洲媒体的报道， 由于签证条件的放松，还有直飞航班开通等等的原因，那么2016年赴像这个伊索比亚、还有肯尼亚、还有南非的这个国内游客人数都有大幅度的增长，尤其是这个国内游客的购买能力啊，高出欧洲游客40%，已经接近一半了。 是， 嗯，那么对非洲旅游业来说呢，也是很好的带动。所以呢，非洲媒体也称这个中国游客是天上掉下来的蛋糕。 嗯，还真是。 嗯， 其实我对这个地方还是蛮期待的。 哎， 虽然也没有什么要去的计划， 啊，但是 我真的是因为去这边其实价格都不是很便宜。 嗯， 我经常会听到，比如宣传呀，或者是一些节目里啊，或者是广告里面都说。分期付款可以去非洲看一看鸵鸟，看看狮子， 还有什么动物大迁徙啊之类的。 对，然后我就内心觉得，如果有一天我真正到了那儿以后，我就内心一定是澎湃不已。 没关系，你比如选择肯尼亚吧，到了那儿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在等你，他可以做地陪。 他是在肯尼亚这一个地方就不动了吗？ 他好像一直也是在这个当地啊，就是。 是我们的老朋友现在在肯尼亚打了两个喷嚏说， 啊， 嗯，他们难道要来找我？ 没有没有，昨天我看朋友圈他回国了。 你看看， 又到国内来享受一下暑期了。 他一回来我又去不了了。哎，总是没有机会。 嗯， 来看看，继续来看。根据英国《每日邮报》的报道呢，一则视频记录了美国犹他州霍格尔动物园一只黑雁和一头大象相斗的场面。那画面中的年轻的非洲象遇到了一只加拿大黑雁的挑战。那尽管大象在体型上是占有明显的优势，但是它还是无法制服气势逼人的黑雁。黑雁呢，甚至是直接飞到了大象的背上，似乎想要啊，这个捉下它的脖子。 哎 哎。对，是啄木鸟的啄哈， 没错。 这则有趣的视频被发布在了网上，并且是引起了网友的热议。很多网友都在表示，好一只有勇气的大雁。虽然大象呢后踢很容易把它送到天上去 哦，但是勇气可嘉哈。 就是我一个什么扫堂腿 啊， 它也扫不起来。一个 我拿鼻子扫一扫， 让我就叫一声。我觉得大象叫一声声音也挺大的。 嗯，哎。 都感觉 这么一说，我好像没有太观察过大象怎么叫啊。 啊，这是观察什么？ 就听啊，也没注意啊。 你不看小猪佩奇的吗？大象艾米丽。 嗯啊，看来是确实这方面看的比较少。嗯，但是我在想啊，就刚刚你说的这个真的是画面感很强啊。 嗯， 就真的是这个两只动物，两只感觉就是八竿子都没有什么联系的动物，然后在一起 怎么就打起来了呢？ 是啊是啊。嗯，总之是带给很多网友一些欢乐哈。我们来看这位女子呢，她也是选错了这种健身的方式，给自己带来了悲剧。这女子呢是在商场啊，把商场的电梯当成了跑步机，还逆着跑，结果悲剧了。在这个广东一家商场里边，一个店铺的女员工将手扶电梯当成了跑步机来玩耍，结果呢一不小心就打滑摔倒了，手指还被卷进了手扶电梯里。幸亏呢这个电梯也是自动停止，女孩呢只是手部受伤了，哎，没有大的危险发生。嗯，但是想一想真的觉得，哎，你说也是一个挺大的人了是吧，怎么玩心这么重呢？ 对，作为一个成年人真的有的时候就心不要太大。 我们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任呐。 是的。 嗯， 再来看看也是心真大的两位家长，竟然把孩子放在商场的围栏玻璃围栏上躺着啊。 嗯， 昨天有网友也是爆料说，在福州的某商场呢是看到了两位女士把孩子放在商场窄窄的栏杆的扶手上，另一边就是商场中庭的天井了。那不过呢，有网友指出，从图中来看，有一圈玻璃高出护栏一段距离，是能够起到一定的防护作用。但是有网友还是不能接受两位女士的行为。 嗯， 就说呢，难道就是忘了有那么多就是悲惨的事件吗？都是儿童坠落事件的教训。 没错没错。 嗯， 这个也是我之前在网上看到这个图的时候，不要小图点大来看吗？ 嗯， 嗯， 当时它有几张图， 挺吓人的。 看第一张图的时候其实觉得，哎，这个什么情况，没有看到这个家长和孩子。 嗯， 等到这个小图然后锁定这个目标之后，发现哎呀真的是太危险了，商场的二楼，而且这个距离地面应该得有好几米高啊。 是， 然后这个家长啊就这么就真的是让我看了直接就出了一身的冷汗呢。 真是挺吓人的， 太揪心了。 嗯， 希望这个家长真的也是提高安全意识吧，因为很多时候作为孩子的监护人，你的一些意识直接影响到孩子是不是安危啊。 是，胆真是挺大的、啊、 没错。来看，这是最珍贵的回忆就是歌声。那么最近呢，在这个美国的佛罗里达州这位男子呢，也是在祖母98岁生日的那一天，对着躺在床上的祖母唱了一首就叫难以忘怀。这个祖母呢热泪盈眶，边听边用纸来这个抹眼泪。这名男子呢也是将过程拍下来，并且呢上载到网上，鼓励很多人就是多争取一些时间来陪伴家人。这名男子每年都会和他的祖母一起来唱歌庆生，至今呢已经成为他们之间的一个传统。那么祖母呢也是在80年代末呢就失声，也就是说不能说话了。 嗯， 那么这个男子呢仍然继续他们的传统，即使只是通过电话啊这种方式，他仍然会在祖母生日的时候为他献歌。这个男子也说了，说祖母给我最珍贵的回忆就是他的歌声，他经常唱歌，声音也很丰富，就像天鹅绒一般的漂亮。 嗯，所以说这个音乐真的是最打动人的。 嗯， 不管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当一首好听的歌响起的时候， 哎， 心情就会变好， 浓浓的祖孙之情啊。 是， 嗯 嗯，一起来，我们也一起来听一首歌吧。 好， 这是一首来自那英的《春暖花开》。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你认为老好人应该是什么样的？ 敞开火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到未来。春暖花开，这是我的世界，每次怒放都是心中喷唱出我最善良的期待。春暖花开，这是我的世界，生命如水，有时平静有时澎湃，穿越阴霾，阳光洒满你窗台，即使心我敞开火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到未来。春暖花开，这是我的世界，每次怒放都是心中奔平静，有时澎湃，穿越。 是平静，也有时澎湃，穿越阴霾，阳光洒满你窗台，其实幸福一直与我们同在。我的世界春暖花开， 特别温暖的一首歌，来自那英的《春暖花开》。 嗯嗯，我们来聊一类人群吧。这类人群呢，嗯，有些 也是挺温暖的啊。 对，有些人的体会就是觉得是带给我们温暖的。 嗯， 看到他如沐春风一般。 是。 嗯， 我们今天来说一说老好人是怎么样的。 哎 哎。来看看这位朋友叫做广大吃瓜群众，说了说怕得罪了别人又委屈了自己。 嗯， 就是 委曲求全吧。我觉得这个吧，其实因为我自己啊反思一下，我觉得我应该是属于就老好人这一类的。 嗯 嗯，有的时候真的是委屈自己，然后会替别人想的更多一点。 哦， 嗯，但是实际这也是跟比如说小时候的这种家庭教育也是有关系的。 嗯 嗯，比如父母会给你传输的一个概念就是你要多替别人考虑。 嗯， 哎，或者说你要哎戒骄戒躁，什么谦虚呀、谨慎呀、等等等等，很多东西综合起来之后，慢慢就会形成你这个人做人处事的一个这个态度和方式。 哦、 嗯， 感觉好像应该更多的成全别人是对的哈。 但是现在我慢慢的在调整，而且我也在感觉到，就是我作为一个老好人呢、我感觉我还是有原则的 啊， 就是对我很在乎的人， 嗯， 可能会包容的更多，或者说真的是会对他很好，但是不太在乎的人可能就不会那么好。 好可怕。这样你身边的人会在想我是属于哪一堆。 哎，难道你还不能生活当中有没有感受源源不绝的这种啊爱和温暖？ 除了吃的都还行。 你刚刚那个表情已经伤到我了。 除了吃的当仁不让之外、其他的我还真是感受到了、 其他是可以这个商量的。 来看看这位叫西珠少年说，吃软。 嗯， 别人有什么事儿一装可怜就没办法帮他，不帮他还生气。哎 啊， 没办法不帮他吧。 哦，就是他自己就是属于这个老好人这一类范畴的。 嗯 嗯，所以别就是受不了别人的这种软磨硬泡啊， 或者是就是看到就是气场上比较弱的人、 嗯、 然后稍微的在表示一下低姿态的时候、 嗯、 就不知道怎么拒绝了。 哎， 嗯 嗯，其实有的时候还是应该就是对自己更好一点。嗯、 啊，是 我能帮他的我去帮他，但是我如果也爱莫能助的话也不要委屈了自己，对不对？ 嗯 嗯，来看呢，这个叫黑豆，他说呢，嗯，所有人都觉得你是个好人，只有你自己懂得，你只是懦弱到没有魄力去说那个不。有时候说不真的拒绝别人很难， 很难。 嗯、 我就是这种想来想去，在心里掂量来掂量去也说不出来。 嗯、 哎， 其实好像我们在这些方面都还挺像的。 嗯 嗯， 大静哦说，容易被大家想起，又容易被大家忘记。 好像是这样的、哎、有需要的时候想到你了， 群演吗？哎呀， 嗯，你看这个朋友总结得多好。 嗯， 他说就是一直被需要但是从来不重要， 群演吗？只能让我想你这类人。 好伤心 的 啊， 群演吗、 嗯、 哎呀，配合大家演戏哈。 哎， 来看蓝浩说了，你帮了他十次他觉得理所应当，这就意味着你已经没有反驳的权利了。 嗯， 你再拒绝你就是恶人了。相反，你一开始建立了底线，亮出了原则，你偶尔帮别人一次你就是天使，你就是无敌大好人，这就是人生。 哎，说得太好了。 他可能也是在援引谁的话，因为我看他也是 打了引号。 对 对对，但这番话确实是这怎么至理名言呢，说得太好了。 我总觉得这是贺涵说的。 好， 有一个角色他叫贺涵、 哎，就是感觉心中那个人设的人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以他的口吻来说。 对， 嗯，我们这些呢还在迷茫中的人瞬间就觉得醍醐灌顶了。 对、 嗯、说的太有道理了。嗯，但是现实当中要做到也是不容易啊。 就时刻要不断的调整自己。 是啊， 嗯，来看还有朋友怎么说， 嗯， 看看是不是这个老好人还挺多的。 看七哲林说了，老好人啊，他觉得就是容易缺乏安全感和过度自卑， 嗯， 遇到一点事儿呢，就常会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生怕自己的言行举止惹得他人不愉快。 哎， 其实呢，往往不愉快的人都是自己，而且从不愿主动与人打交道。却会热情地迎接并且珍惜每一个对自己主动示好的人，而我们平常见到的那些看似难以接近的高傲冷漠之人，通常都是这类人。说的简直是太精辟了， 嗯，没错没错，嗯， 是吧？ 就是我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呀，啊， 我也是， 嗯， 我就多少次我就扮演一个高傲冷漠的人，是因为我内心没有勇气跟人家去， 或者说是 主动的示 好，不太有安全感哈。 那不知道怎么，我应该怎么跟人家说第一句话， 啊，你知道有一个朋友， 嗯， 后来就是成了很熟的朋友之后，他跟我说，就刚看到我的时候觉得不能算高冷哈，但是就是属于那种鼻孔朝天。 我没有，哎， 就是可能因为我平时如果不是和熟人在一起，是不是面无表情的，所以他看到就会有距离感。 但是你绝对不是冷漠呀，你这呆呆的嘛，开玩笑啊， 嗯，大概他看到我也是这种感觉，所以他不太，就是不太敢接近。 我不太敢用这个词儿形容你。 我第一次听到就是有人这样评价我的时候，我真的还觉得挺意外的。我觉得，哎，我好像对谁，就哪怕是陌生人，我可能都会就是面露微笑的那种，但完全不是。 对啊，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 那是一个那是什么， 你就远远的 傻乎乎的冲着我乐。 没有，我觉得你像一个高中生一样，因为你一直是留这种就是学生 啊齐刘海这种， 对， 嗯， 学生头。然后我就一看见你，我就觉得，哎呀，这 他只是比我来早实习了一天吧。 没有，我就当时就觉得，哎，你是那种挺温暖的人，从来没有把你跟这冷漠放在一起。我， 嗯， 这是谁说的？ 偷偷下节目之后偷偷告诉你，是一个咱们的朋友。 哦 嗯， 哦，是一个多么不会看人的人。 那后来我们也是很熟了啊。 哦， 嗯， 好吧。 接着来说啊，看看这叫我们的日记，他说呢，这就是说我男朋友啊，自己都窘得要死了，每次朋友什么有难一定会去帮忙啊，就算没有时间也会挤出时间，就算没有钱也会借到钱去帮朋友的那种，有时候真挺替他着急的。就是可能他已经就是我们说帮朋友这是挺仗义的事儿， 嗯， 但他可能那个度都已经过了。 对， 嗯 嗯，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哈，让我想起一个就是好多年前的小品， 嗯， 是郭冬临演的吧？就是他 老好人， 对，他能，他那个认识朋友能拿到什么卧铺票， 哎，没错没错， 然后他就去排队， 就他明明办不成这个事情，但是跟朋友之间已经夸下这个海口了， 是， 哎，结果朋友有求上门的时候，他无论如何怎么委屈自己，怎么办不成的事情也要拼命去把它完成， 是，哎，其实内心还是挺苦的， 何苦啊，真是， 哎，来看猫小咪说了，聪明的人需要善良，善良的人更要聪明，只聪明不善良是小人，只善良不聪明是烂好人。 哎呀 大家，我真觉得咱们的这个听友都特别厉害，啊， 一个一个都是哲学家和思想家呀， 嗯， 说的话都很有道理啊， 很有人生经验啊。 哎呀，让我都忍不住用半点广告的时间来好好消化消化和理解一下这句话。 哎，真是有些话应该翻来覆去的好好想想， 嗯，而且你越琢磨会觉得他说的很透彻。 嗯，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老好人应该是怎么样子的。 嗯，稍事休息，广告回来接着聊。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我 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九八六。 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鱼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乌鱼来啦。 我不爱傻着等赶节奏，太过沉闷，我喜欢城市里有梦想，色彩缤纷，我需要绝对的好理由，可以狂奔。高压电冷气流，一朝会冲突发生，地面上用力的会不会触发地震，你知道我让药会让我发疼的每个吻，把全世界吵醒，我想与你更靠近，人温度继续燃烧，爱的渴望。北京，我感到快乐，我感觉好热，饱满的能量就快要沸腾，换不出自由的快乐，不管反正这一刻我要喊不能等，蠢蠢欲动的灵魂它在发热，越狂越热，越来越热。 这里是乌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于思淼。 各位好，我是圆圆。 哎，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老好人是怎么样的 一种体验呢。也许生活当中你可能自己就是这类的人群，也可能你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欢迎你把这样的感受告诉我们，一起来分享。微信的公众平台是 YGTP 九八六，欢迎各位参与进来。 Girl, the way you move is driving me crazy. 我听到那个大叔的声音啊、 嗯、 我忽然觉得好像老好人里面大叔比较多。 你是觉得就是大叔 暖男啊， 哎，就是一把年纪了哈，就很多事情已经看通透了、 嗯、对， 所以呢会更加有包容心，嗯，散发一种成熟男人的魅力。 对，又感觉他很暖啊、嗯、很有生活阅历啊， 哎， 就是贺涵嘛。他又来了又来了。 你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你想着唱这歌的人就是他是吧？ 够了够了。 好吧，我们言归正传来说资讯哈。这是伦敦晨练，这名男子呢是推倒了女行人，警方发图来求线索。最近呢，这个伦敦警方也是公开了一段视频来寻求民众的线索帮助。就在今年的五月份，一名男子在晨跑的过程当中呢，毫无预警的推倒了就迎面走过来的一个女行人，造成了这个女行人差一点就被一辆公交车给撞上了。万幸的是呢，这个女行人当时也是反应比较机敏，立马就站起来，没有受到这个更严重的伤害，只是受了轻伤。所以呢，这个伦敦也是在这个通过视频在搜寻，希望能够尽快找到这个男子，然后来调查事情的原因。 嗯。啊，疯狂的晨练啊、 哎！ 再来看， 嗯，我是看那个视频了、 嗯， 就是当时真的很危险，莫名其妙的，人家只是迎面向你走过来，然后这个男子不是在匀速的跑步吗？ 嗯， 突然就推了人家人一下，人家就直接就是往后坐倒，后面就是这个马路。 好奇怪，听上去像一个恶作剧。 嗯，对，但是这种恶作剧实在是太恶意了，就是手段有点卑劣呀。 嗯嗯，继续来看，也是非常疯狂的倒车啊。 嗯。 后车司机也是表示，货车如此在高速上疯狂倒车啊，也是把后面的司机吓得够呛。那来看一下这个山西高速交警，就发现一辆大型货车呢是在高速上疯狂的倒车，那后方的白色小车呢是被迫直倒至主线了。后车司机也是表示，他倒得越快，吓得我赶快加速往后倒。 嗯， 说气的也是没有办法啊。货车司机将面临200元的罚款，记12分的处罚。那驾驶证呢会降级，后车被迫倒车呢是不予处罚的。 哎，嗯，就是根据情况， 是 还是挺人性化的一个处理。我们也提醒，就是所有的司机朋友们，真的永远要把自己和他人的安危放在第一位啊。 是， 嗯，来看这个，网上传说了，说这个女生啊坠落火山口。网友说了，这年头造谣都能够这个算得上是技术活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最近有人在网上传播了一名就是内地女生，然后呢在美国的某个火山口玩游戏的时候，因为不守规则而坠落熔浆的这样的一个消息。那其实呢这是一则谣言，其实这本身呢是有一个女生脚下一滑，不慎滑落海边的一个视频，被后期恶意的 P 图，然后造谣传播。网友也说了，说这个造谣的含金量变高了。其实无论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造谣都是万万使不得的。 对，而且是毫无意义哈。 嗯 嗯。继续来看，哎，玩手机的朋友们要注意听了，每天玩手机超过68分钟会抑郁的，所以不要再熬夜玩手机了。 哎， 那这项新的研究显示呢，如果你每天使用手机时间过长，使用在哪就能看出来你是否抑郁。使用时间手机的时间越多，抑郁的可能性越大。那情绪低落的人呢，平均每天使用手机是68分钟以上，而一般快乐的人呢是在17分钟左右的。 嗯， 那研究人员也是发现，那些大部分宅在家里的人，当他们情绪低落的时候，他们一般呢是没有太多的动力和精力外出的。虽然并没有观察受试者如何使用手机，但是科学家也是猜测他们大部分时间用在了上网和打游戏上，而不是和朋友聊天，因为他们可能会避免那些很麻烦的让自己感觉痛苦的事情，这也是抑郁的逃避行为。 嗯，那么有专家也说了，说呢，如果一个人把过多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手机上，沉迷在里边，那么他必然和现实社会当中的人和物接触的就越来越少，形成一个自闭的倾向。另外呢，长时间的玩手机，尤其是睡前玩，可能会造成睡眠时间的不足，而导致情绪上出现问题。还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情况，就是长时间沉迷在手机当中，会接触海量的数据，这些数据堆在脑子里又来不及处理，那么多的这个数据在一起，大脑呢必然会产生信息混乱啊、疲劳这样的感觉，这也容易造成情绪低迷、烦躁和疲劳的感受，增加这个患抑郁的风险。 而这些症状和网瘾带来的这种抑郁症状也是非常相似的。 嗯，这位教授同时也是表示，在临床中呢，发现抑郁症患者对待手机的态度是非常两极化的。有一部分人呢，因为玩手机的时间太长，而容易堆积和出现情绪问题，与外界封闭，出现抑郁症的倾向。但是也有一部分抑郁症的人群，因为对周遭事件完全失去了兴趣，他们不但不会玩手机超过68分钟，甚至他们在得病期间是完全不会去碰触手机的，反而这部分抑郁人群的心理状态变好了，才会逐渐增加使用手机的时间。 嗯嗯，所以我们说要调整一个好的心态，可能真的要从生活当中的一些已经习惯的一些习惯开始， 是 戒掉一些不好的习惯。 嗯 嗯，最开始就是把手机放下来吧。来看一下这个民调显示说，中国人全球最乐观，美国排名第10。据美媒的报道，一项最新的调查发现，中国是世界上最乐观的国家，有87%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国家走在正确的轨道上。也是根据这个媒体的报道说，这个被调查的27个国家当中，7个国家超过一半的国民对国家目前的状态持一个积极的态度，其中呢就是有咱们的中国，中国比例最高，紧随其后的包括有像韩国啊、加拿大、俄罗斯这些国家。那么根据报道了说，这个排在榜单最后的是墨西哥，只有8%的受访者认为这个他们的国家墨西哥走在正确的轨道上。也是在这些排名当中呢，也看到了只有43%的受访者持一个积极的态度。但是呢，当把目光投向整个群体的时候，可以看到整个世界的人们都不是特别乐观，全世界只有40%的人对自己国家的发展方向感到乐观。可能也是焦虑，主要的原因就是来源于经济，因为人们最担心的三个问题是失业、金融，包括政治腐败，还有贫困和社会不公平等等问题。那么在人们担心的问题当中呢，犯罪和医疗的排名在第4和第5位。 嗯，这是一个民调啊，民调看一下现在全球的人啊，各个国家的人生活是怎么样的。 哎，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乐观啊，乐观和悲观其实有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来源于自己的一个心理状态。 嗯， 其实说是有客观原因嘛，一定是有的， 周围的环境可能会对你有一些影响， 有一些影响，但是主要还是来源于自己内心。我觉得 个人的这种心境吧，包括你自己的一种状态的调整，其实也是很重要。如果能，比如说有一些不良的情绪产生之后，如果你不去及时的做调整，或者说呢不去找一些方式来改变，那可能真的只能是放任下去。 是啊， 争取在生活当中做一个乐观的人，用开心的，用这种乐观的态度去面对生活当中的一切啊。 是，继续来看看吃水果的事儿吧。水果是最佳的保养剂，但是呢，吃水果也是讲究方法的。那么，水果五颜六色，酸甜可口，营养也是非常丰富，是身体最好的保养品。那适时的吃对水果呢，是能修理好身体很多的小毛病的。哎，我们可以来有选择性的看一下啊，比如猕猴桃和柑橘，就是天然流感的预防针。那猕猴桃呢，是有抗氧化成分非常丰富的，可以增强抵抗力，那驱赶细菌以及感冒病毒的纠缠，还可以增强心脑血管的功能。那柑橘呢，也是能够预防感冒的。建议呢是，整瓣连那个白络一起吃，这样呢可以滋润喉咙，效果会更好的。 吃水果真的也是一件让我们很开心的事情，包括像杨桃、菠萝、火龙果这类的水果，也是快速的消化剂。比如说应酬的时候，难免会大吃大喝，容易造成消化不良。您可以在应酬之后，哎，将这个杨桃切片，然后蘸点盐来吃，因为杨桃富含维生素 C， 能够促进食物消化，还能够防止像致癌的亚硝酸盐等等的合成，也是应酬之后很好的解毒剂。金黄色的菠萝有利尿助消化的作用。也是建议您，比如说像吃了碳烤类的食物之后，如果感觉不舒服，可以多吃一点火龙果，有救急的作用。 刚刚是跟大家说的一点点，就是吃水果选择是有一些小窍门的。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您认为老好人应该是什么样的，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起来，一起来听歌。这是一首来自萧敬腾的《阿飞的小蝴蝶》。 看不见终点、yeah、绚烂的眼，深空的眼，寂静诱惑的一切听不见，是非、yeah、身在这一个混沌的世界，一路就向下坠，发现突然间触碰你之间，还有机会能够感觉爱一个人的纯粹。你是我的小蝴蝶，我是你的小阿飞，你停在我的肩，在我耳边，从此我不再撒野。我说我的小蝴蝶，我可以为你改变，只要你愿意给我，绝不会食言，不浪费你的爱，你的美。 阿飞的小蝴蝶来自萧敬腾。 嗯，哎，今天放雨神的歌曲，好像是应时应景呢。 大家快快躲起来吧，我也真是忘了。 哎，但是呢，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我相信很多人会愿意要参与进来，因为多少都会有一些这方面的体会吧。老好人是什么样的感觉？老好人是什么样的？ 那些说了身边那些又老又好的人吧。哎，看看李慧敏吧。 嗯， 说永远不会拒绝别人，虽然自己有时候很不情愿，但是也是走了好多的弯路。哎， 嗯，走过弯路之后，也许慢慢能够总结出一些经验，让自己在待人处事方面呢能够更成熟一点哈。 是， 嗯，来看这朋友说的，嗯，他说就是委屈自己成全别人呐。 嗯，对， 说的都是一把辛酸。 还有呢，就是朋友们提到就比较耿直的人、 嗯、 一般就是这样哈。再看看熬冷的夜说不会拒绝别人啊，总是为对方着想。 哦，哎，我看到这位朋友说的是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 要这么说的话，这个就不是好人的那个担当了，因为他 对呀、啊嗯，这个啊，咱们今天说的是老好人啊， 是啊， 就他老好人应该是不主动不拒绝， 嗯， 要负责， 但是会负责任啊， 嗯 嗯，可能他理解方面就是和我们想的不太一样。这个刁老板说了，他说有什么事都不会拒绝你，总是担心他在社会交往当中会吃亏。哦哦，就是担心像老好人这样的一个角色，这类人群可能会在社交当中真的会吃亏，就太委屈自己嘛，委曲求全啊。 还有就是，其实我真的觉得他有一个度和界限在那儿、 嗯， 有一个底线在那儿、 哎，就要还是要有自己的原则。 对， 嗯， 再来看一下，山吹雨面说，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感觉我是受不了这样的人的， 嗯， 稍微什么事儿都想帮一点儿，就是总是想帮别人，有的时候是没有那个能力， 嗯， 就感觉他帮你也不太自然， 哦， 有点就是他。其实我能明白他的感受，他是挺害怕那种会强加于人的感觉， 哦、嗯， 就是有的时候你不想让他帮忙， 嗯， 但是对方又觉得你也许需要帮助，又不好意思，不张嘴说我能帮你，哎，这个时候两个人就气氛有点尴尬， 是，其实两个人好像都是有一点点，犹豫不决， 对，其实都是不是很情愿的， 嗯。所以如果你身边的朋友你了解他的性格，知道他有的时候会这样的话，可能需要帮助的时候就不要对他开口，要不然的话真的会让彼此都很为难。 对， 来看呢，这位叫散散的朋友说了，就是对朋友甚至陌生人都超级好，对身边的亲人反而最差的这类人，他说在我眼中就是有点拎不清。嗯，哎呀，他说生活当中也让我遇到过两位，真的让我回味无穷啊。他就说的那个可能就是，嗯，确实有这样的， 嗯， 就是对自己最亲最近的人反而是最没有耐心和怎么说呢，做的最不够的，但是反而是其他的朋友或者是不太熟悉的人反而他能够表现出最好的那一面。 这种情况下我经常会听到有女性朋友会抱怨自己的家属 男朋友， 就说 嗯， 有本事的男人都是在外面闯世界，回来以后该做饭做饭，该给老婆洗脚洗脚。 啊， 虽然我觉得有点强人所难， 是啊，这个要求有点过了。 但是我是觉得，确实不应该把工作中的情绪带回来。 嗯， 就是让家人去感受你的压力， 哦、 有事儿可以沟通。 嗯， 不能乱发脾气。 没错，没错。 嗯， 就是可能在外人眼中他真的是一个无可挑剔的好人，但是家人的眼中呢？啊，可能问题就比较多一些。 是啊，嗯， 而且一般我们在家中才是自己真面目啊表露的时刻嘛， 嗯， 所以这样的这个好人也应该打引号了。来看一下还有朋友怎么说，他说我认为所谓的老好人就是一味妥协。 嗯，有一点、 嗯、 有一点， 对， 一定是有一些的。 哎， 远方的阿福木说，有一哥们儿是老好人、 嗯、 有时候真的是很气，想帮他把那些欺负他的人都打一遍。 哦， 看个人的承受能力，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什么样的人快乐啊？就是觉得，我就是喜欢做这样的人，我做这样的人舒服，我就坦然接受啊。 对， 虽然在别人看来啊，你为什么要帮他啊？他可能， 也许别人不理解哈。 对， 嗯， 可能大家都觉得他人品也不是很好啊，你都要帮他，但是，其实他帮助别人以后，他自己内心觉得很坦然。 哎， 嗯， 所以就是这个。很多老好人其实我们看到他觉得他是在委屈自己，但实际他内心当中是又坦荡又磊落，其实又很痛快， 只要自己不觉得受委屈就行了， 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哈。 嗯嗯， 来看看他说还有一类是属于和稀泥型的 啊， 就这类可能就不提倡了。 嗯 嗯，很多事情就是越和越混乱啊。 嗯 嗯， 来看这种行为不可取啊，但是这个朋友还是挺有意思的。 嗯， 什么是老好人啊？就是晚上健身的时候刚练完腿啊，估计是就是抖得比较厉害，第二天结果第二天还帮兄弟打架，用那条颤颤巍巍的腿， 那就是好吧好吧，这件事情我就不置评了，没什么可说的。 多好玩啊。 对啊， 但我用2分钟的时间抬起我这条子都练过的腿，看我能放过你们。 嗯，替朋友出头、 嗯、 但是方式好像选的不太对、嗯、打架这个方式是不可取啊， 反而连累了别人哈， 是啊， 还得拖着你赶紧跑。 所以这当老好人你也要理智的对待，就是朋友遇到的问题。 嗯 嗯，来看这位朋友叫摸摸，他说呢，我不愿意当老好人，可是呢我天性比较软弱，而且呢又有不太有底线的善良，就刚刚那位朋友说的只善良不聪明就是烂好人、 啊、 他就 是 往那个方向滑去了。 哦，是很多朋友都会说，哎，我们刚刚说的，比如有的朋友说我自己是怎样怎样，就会有很多朋友说我就是这样的、 哎、 我就是这样的，一直在跟哈。 还有吗？ 还有这位朋友不知道该说什么。 嗯， 什么是老好人？就是像我这样的，跟吴彦祖似的。请问有什么关联？ 嗯， 好吧， 来看 变着花的、 夸自己哈， 对， 变 着花夸自己。 哎，来看这位叫培培，他也是吐槽了，他说呢，生活当中确实有就是这一类的人呐、啊，让他真的不喜欢，就是。文案做不好，自己搞不定客户，嗯，我帮了他的忙了，结果还到老板那儿去哭诉，说我抢了他的 case。 啊，这种就是好像心机比较深了， 哎、 是吧？嗯， 和老好人可能是不沾边啊。 哎，是， 我们还是提倡，就是生活当中老好人是属于那种，对自己和他人都很宽容、都很包容的这类人。 对，就刚刚我们提到的，可能别人觉得他牺牲挺多的， 嗯、 但是他内心觉得很快乐。 他不觉得呀，他觉得， 嗯。 就是那种坦荡的快乐的， 对，我就是这样的性格，我觉得我做一个老好人我特别开心， 不会委屈自己， 对，嗯，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平和的心态对待身边的朋友吧、 哎、没错，对自己也要好一点。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 嗯、 感谢各位的收听， 拜拜。空下涌动着七色的麦浪，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 北京时间9:00。